書很清楚講到。我們今天的主題是神宏大的拯救故事，就是講到這個福音。所以我們過去差不多半年的時候，我們都是以福音裡面的內容成為我們的主力。我們是舊約聖經裡面一路看，我們將來都會看這個新約的聖經。今天呢，我們會繼續講這個大衛。如果你記得我未去香港之前，即是三個禮拜、三個主日之前，咁咧我仍然都係講緊大衛。咁咧其實有一堂咧就係第十三堂嘅時候咧，我係講唔曬嘅，所以咧呢個係剩翻落嚟嘅。咁咧但唔係炒冷飯，係剩翻落我未講過，咁我再加啲嘢喺上邊。喺我未講之前咧，我一齊起立好冇？讀呢個嘅歷代志上十三章，我係以啟應嘅方式嚟去讀。我去讀單節，請會眾讀雙節。第一節，大衛與千夫長並百夫長並每一位首領商議。我们要把我们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因为在扫罗年间我们没有求问他。于是大卫将以色列人招聚了来，是从埃及的西国河直到哈马口，都要从基列耶林将神的约柜运来。他们将神的约柜运放在新车上，从亚比拿大的家出来，由乌撒和亚希约赶车。当他们到了基顿的和场，乌撒就伸手扶住约柜，因为牛有松懈的情况。第十一节，大卫发怒，因为耶和华突出来击杀乌撒，就称那地方为比列斯乌撒，直到今日。于是大卫不将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进加特人俄别尔东的家。在我们未坐下之前，我们未祈祷前，有一句说话是我今早读经的时候读到，他说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这个夸字呢，其实是用来同一个字呢，是用来赞美耶和华。不要夸耀自己，不要赞美自己，不要哈利路亚自己，因为我们明天的是怎样我们不知道，但是今天神给我们，我们就享受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祈祷。主，我们将这段时间恭敬交给你，实在只有你是掌管明天的主。我们不能够借明天，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所以来这个礼拜求你帮助我们再一次定睛在你的身上。这个时候也都让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因为你是那位创天造地又将永生给过我们的上帝。既然我们有永生，让我们在世的时候每一日过都是为了主你自己，因为你先为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请坐。过去几堂呢，其实我们在历代志上十三至第十七章呢，我们的题目是没有改变，主题没有改变，就是讲到大卫呢要为神做大事。 但是这几章的圣经里面调回转头是神为大卫在他身上做了大事。我们很多时候都以为我们得救之后我们可以为上帝做大事，但我们不要忘记得，其实我们为上帝做任何事情之前都是因为上帝先帮你做了大事，就是拯救了你。这个拯救，这个福音是我们生活的原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侍奉上帝。无论你的侍奉在教会里面，甚至是家庭里面，又或者你回到你工作的岗位，你都是侍奉上帝。虽然你的 boss 是你的上司，不是上帝，但其实当你回到你工作的地方，你所侍奉的仍都是天上的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夸耀，就是说我为神做了很多大事，但是这几章的经文其实要提醒我们，就算大卫在这几章的经文里要为神做大事，他要搬运约柜去到这个耶路撒冷，他要在耶路撒冷建造圣殿，好像是他做一些很伟大的事情为了上帝，但其实是上帝为他做了大事，做了大事。所以今天我们都会继续去思想到这个的跟这个题目有关系。而我们今天就很希望看，就是再看回大卫好像在这里要为神做大事。做什么大事呢？大卫要为神搬运约柜，刚才我们的经文已经读过。当然你看第十三章的时候呢，混混下呢就出了问题，所以呢就没有做完。但去到第十五章呢就搞定了，所以呢其实他是做了为神做了大事。但是当我们看回这段经文的时候，今天呢我想跟弟兄姊妹思想一件事，就是大卫在这里其实是很开心的。你看回这几段经文，为什么开心呢？因为他们在这里敬拜上帝。如果你看这个第八节的时候，他说大卫和全以色列人在神面前极力的不住的庆祝，以歌唱，用琴、瑟、锣、鼓、号，做什么？作乐。弟兄姊妹，其实刚才呢就是应该是这样的，我们应该是来到这个地方是很开心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用歌唱，用琴，虽然我们没有鼓，是不是？又没有吉他，但我们作乐去敬拜上帝嘛。大卫在这里一样，在这个搬运约柜的时候他很高兴。为什么高兴？因为他用歌唱，用乐器来去敬拜这个上帝。如果你留心的时候呢，第八节就告诉我们知道，极力这个字，我翻译做极力这个字呢，其实是叫做全力以赴，应该是叫做全力以赴。即是说呢，当他们搬运约柜一路走的时候，他们一路敬拜的时候，大卫是全力以赴的去敬拜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刚才你是不是全力以赴的去唱诗呢？有些人说，有些人告诉我，他说我牧师我不太喜欢唱歌。有没有这样的人的？去了可能去了旅游游船河那些人，因为以我所知是有个弟兄是他说我不太喜欢唱诗。你不敢举手不要紧，我不是说你们问题是什么呢？全力以赴嘛，是吗？即是 你唱诗的时候应该是全力以赴，因为你看回大卫搬运约柜的时候敬拜的时候，他是什么？尽全力的去唱歌，敲鼓作乐去唱歌，全力以赴。你有没有全力以赴呢？弟兄姊妹，听到都是要全力以赴的。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你要全力以赴去听到？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时候挺舒服啊，是吗？很容易做什么？云游障碍。我没有说你们睡觉，我只是说云游障碍。我们很容易混流障碍，是不是？现在很方便，拿个手机出来，是不是？一路听到一路拨下，是不是？我们有没有全力以赴？当你奉献的时候有没有全力以赴？还是为自己保留很多的东西？ 在整个敬拜程序里面，我们有没有全力以赴呢？听说一个故事，讲到在杭州有个很古旧的礼拜堂，好像是个天主教堂来的。那个教会里面有个钟楼，就是说有个大钟在上面。但是这个钟因为年事已大，就无法继续发很响亮的声音，开始就沙哑了。所以城内面的人和那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就建议我们要将这个钟拆下来，将这个钟融了它之后去建一个更加大的钟。消息一传开，整个杭州里面那个城市里面的人和教会的人就奉献很多钱，因为大家肯奉献的缘故已经收够，去足够将这个钟融了，同埋呢去做一个新的钟。最后呢，那晚到了要捐献到的时候呢，有位衣衫褴褛、头发污糟的黑衣寡妇跛下跛下走到这个教会的面前。当时的教士就跟他说，你来做什么啊，黑衣，我们没有钱给你的，我们这里是奉献。那个黑衣跟他说， 我可不可以就是为个钟捐一个小钱？他就在他身上拿了一个小钱出来，一个铜钱出来。那个的教士跟他说，即见到他这样的样子又这么穷，是吧，你拿个小钱。他呢有一点点不是很喜欢了，他说，老人家，我们其实已经捐够钱了，你这个小钱呢，我不可以收啊，因为我已经封了口了，那个奉献箱已经封了口，我 我不可以再拆出来。那个寡妇就说，请你收这个小钱啊。他说不行。终于呢，那个寡妇就拿了个小钱离开。那他将个旧钟融了之后呢，就整个新的钟，新的大钟，咁呢挂上去。当他们要敲的时候，个钟不是很响。个钟不响。咁呢有一晚呢，这个教士就发梦，神就跟他讲，他说，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钟不响？因为你没有收到那个寡妇的一个小钱，就是其实差了个小钱，如果个小钱你收了它，用了它，放在这个钟里面，那个钟就会响。所以呢，这个教士梦醒了之后呢，就发布这个消息，要找回那个穷的黑衣回来，终于被他找到，收了他这个小钱，将个钟融了，再整回，今次呢挂上去的时候响得很紧要。那个穷寡妇的一个小钱是他尽力以赴去奉献给上帝。今天当我们要敬拜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尽力以赴？好像大卫在这里极力的庆祝耶和华的恩典、神的爱、神的拣选、神的救赎，所以他极力的去歌唱赞美上帝，去敬拜上帝。而呢，我还有一个想跟你讲的，就是不住这个字。其实我发现这个不住这个字呢，就是不住的庆祝呢，是其实是应该一个字的。那个字呢，其实在希伯来文是一个分词 participle， 即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要庆祝的时候是不住的庆祝，不是庆祝一次，而是不断的在庆祝，有不断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对神的庆祝，我们对神的敬拜，不是只是在这个时候完了这里之后我们离开，我们没有再庆祝上帝的恩典。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应该，每一个时刻都应该庆祝。所以当你饭堂的时候，当你吃饭的时候，你都是庆祝上帝的恩典。如果 你听我讲过一篇的道都是这样讲，是不是？在出埃及记十二章的时候，不要紧，你不记得，我现在再提你，因为我拿了一篇道在香港讲了三次， 在三个礼拜日讲了三次，三间不同的教会，就是讲到逾节的羔羊，就是我们庆祝上帝的救恩，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所以其实我们吃饭的时候都是对上帝一个庆祝。还有什么庆祝呢？当你回家冲凉的时候，你一样可以庆祝上帝的恩典。圣经没有说你不可以，是不是？听到弟兄姊妹，而在这里大卫是不住的庆祝敬拜上帝，因为他很清楚知道原来神是这么爱他，神是这么给恩典他，叫他从千万的人当中被拣选成为以色列的皇帝，还有神给他有这个意念去将约柜运回耶路撒冷。所以听亲爱的弟兄姊妹，不住的礼拜，其实这个是我们应该每天都做，不是只是这个早上礼拜早上的十一点，当然这个时候是我们在一起的敬拜，但其实不等于我们离开了这里回到家之后我们没有不住的敬拜。最近呢，我刚才我提过，就是我香港有三个礼拜的时间，每个礼拜都有机会在不同的教会里面讲到，其中一个教会呢就是柴湾的教会。今次回去的时候讲民数记的时候呢，就是柴湾的教会有他们有六七间的教会呢合在一起呢，是开一个民数记的讲座。那间教会是柴湾的中华基督教会。那天礼拜日呢，我就讲到，我就提出了第十二章。我就提一个问题，我说很多教会现在中文在香港都是这样的。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日，而我就用那篇道告诉弟兄姊妹，不是星期，是礼拜，今天是礼拜日，明天是礼拜一，因为你今天礼拜了，明天是第一日，礼拜完的第一日，礼拜二，因为你今天礼拜了，所以有礼拜二，礼拜三，因为你今天礼拜了，所以有礼拜三，四、五、六，如此类推。我讲完之后呢，我有机会呢就再跟那个主任牧师聊天的时候，他说陈牧师，我现在改口，他说我不讲星期几，我如果要改口讲礼拜几。为什么要改啊，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要改啊？为什么我们要用世界那个名称星期啊？为什么我们不讲礼拜？礼拜是我们才有的，是不是？出面的人不会礼拜的，弟兄姊妹，除非他回来礼拜堂，这才叫礼拜，没有的，他们没有的。为什么我们要用星期呢？为什么我们不讲礼拜呢？因为这个是我们的重心嘛，礼拜的敬拜我们的重心嘛。为什么是我们的重心？因为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他不住的在庆贺，不住的庆贺什么？救恩、福音、神的恩典，以歌唱、琴瑟你去庆贺。除了刚才我提主日崇拜的礼拜之外，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应该有自己的礼拜。我们有没有灵修？灵修就是读经祈祷，其实那个就是你的礼拜，你知不知道？其实我们今天 你坐在这里想想，我们都是在做读经祈祷这件事的，你知不知道？读经祈祷就是读经，就是上帝跟我说，祈祷是我跟上帝讲，所以这个就是对流，上帝跟我讲，我跟上帝讲，我们在这里聊天，一个对流，是不是？当你回到你家的时候，你读神的话与上帝跟你讲，然后呢你祈祷的时候你跟神讲，不是一个对流，一个敬拜。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敬拜，其实所有你再想回这个铺，所有的程序都是这个对流来的，弟兄姊妹。所以今天你要坐在这里听四十分钟的道，是吗？上帝要跟你讲嘛，而其他的时候你跟上帝讲嘛，你吃个奉献跟上帝讲，你透过你的祈祷跟上帝讲，啱唔啱？你的默想都是上帝跟你讲的时候，或者你跟上帝讲的时候，啱唔啱？所以我们继续鼓励弟兄姊妹，我们每天都有读经祈祷，这个就是你的敬拜。我常觉得一件事，就是我们读经的生活和我们敬拜的生活是很有关系。即是今天你坐在这里，你的敬拜你觉得又不是 monitor 他们带得不好啊， 又不是 Juki 弹得不好，但是总是有些东西好像我不能够投入这个敬拜的。如果你是这个人呢，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过去一个礼拜你读经的生活是怎样？你过去一个礼拜你读圣经的生活是怎样？如果你一个过去一个礼拜你可能读一次两次圣经的时候，我告诉你这里啊，无论最好的讲员，又或者最好的领师，又或者最好的招待，或者最好的 AV 都搞不定的，是跟你读经的生活有关。所以我想告诉你，其实当我写文素记这个注释的时候，都是为了帮助弟兄姊妹读经，这个是我的心愿。而我们读经和敬拜其实是很相连，所以我经我们有几多时候读圣经。我想香港的牧师和我都有同一个感觉，就是如果弟兄姊妹不鼓励弟兄姊妹读经祈祷的话，我们是没有做过牧师应该有的职责。所以我们一班的牧师都是要不断的鼓励弟兄姊妹读经，读经的生活。那么最近在 Facebook 呢，就有一个20个的圣经问答的测验，就看你对圣经有多熟悉。那我只是抽三个而已，第一呢，即是20条我只是抽三个。第一，是哪本福音书里面有家谱而且记录了外邦女人，好像路德、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请你找一个答案好吗？哪一本福音书里面是有家谱而记载了有外邦女人在当中的呢？如果 A 的请你举手好吗？ OK， 放低。 B 呢？ C 呢？ D 呢？不敢举啊，惊你答错。应该是什么？ A 马太福音。只有两个福音书有家谱的，一个是马太，一个是路加，是吗？而在马太福音是记载了路德是大卫的先祖。好，第二题，在第一次的宣教行程当中与保罗分手的是四个人：一马太、 B 约翰马可、 C 路加、 D 提摩太。 A 请你举手，一两个。 OK， B 大部分，路加没有，提摩太。答案是什么？当然是最长的那个啦，是不是？通常你要找一个 answer 的时候，当然最长的就是约翰马可 John Mark。 在哪本书里面提到日呢会被太阳是停止的？ A 生命记， B 约书亚记， C 约拿书， D 是历代志上。 A 生命记请举手，没有啊。 OK， B 约书亚记，诶，C 约拿书， D 历代志上， E 我不知道。刚才你不要举手，可能你都不知道，所以你快试举。是哪本书啊？约书亚记。我问了三题，你中了几题呢？那里呢，你上这个 Facebook 是有上，即是在 Facebook 里面是有一个在 BIOLA.EDU 那里是有一个这样的圣经常识问答20题。其实这些刚才我给你的三个其实是很都挺明显 的经文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的时候，是不是尽力的去敬拜？为什么我们不尽力呢？是不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话语不认识呢？所以我们读经的生活不足够的时候，所以我们才 今日没有尽力的去敬拜弟兄姊妹。那我继续跟弟兄姊妹去思想，就是人的罪是往往叫人为神做事的时候出了问题。原本我们做的是好事美事，但是人的罪叫美事变为不美。刚才我们读那段经文其实是一件美事来的，是不是？大卫要将这个约柜搬回去耶路撒冷，是他们敬拜主的地方，是将来神要拣选敬拜主的地方，是一件美事来的。但是因为人的罪呢，这件美事呢就变成不美，因为污杀身手接触约柜，所以被击杀。可能呢你就会觉得这一段呢，其实神因为污杀身手赴约柜呢，他都死得挺冤枉的，他被神击杀嘛，是吗？即是你会有点不抱不平，即是如果我是污杀，我见到个约柜会跌的时候，好自然，是不是？我当然会扶一扶他，是不是？啱唔啱？但神呢，因为他接触约柜呢，就击杀他。即是我们觉得，即是上帝有时都几不公平。但是我们要明白，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圣洁的问题。敬拜和圣洁是很有关系。而为什么我要讲圣洁呢？因为民数记第四章十五节，这里讲得很清楚的。民数记头那四章呢，是点数以色列人，头那两章是点数非利未人的以色列人，即是其他十二个支派。三至四章是点数利未人。为什么要点数利未人呢？第四章十五节，其实第四章就告诉我知道，因为利未人呢是被神所拣选呢，要在会幕的前面呢，会幕的周围呢来侍奉上帝的。而在四章十五节讲得很清楚，他在拔营的时候呢，亚伦和他的儿子呢把圣所，即是会幕，和圣所一切的器具掩盖好之后呢，哥哥的子孙，这个是其中利未的一个族，才好来台，免得他们做什么摸圣物而死。都讲得很清楚，他们亦都知道这些圣物，这些约柜里面的东西不可以接触的，他们要包住他的，用不同的物质物布去包住他，不可以接触的，因为接触的时候就会死。而不是个个都可以，是那些哥哥的子孙要抬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一早就定好规矩的，不可以使用我圣物。就算神拣选以色列人、利未人，他们侍奉他们都不可以摸的。而一旦摸的时候就会死人，这个讲得很清楚。我们再看历代志上十三章第九节，当他们到了基甸的和场，乌撒就伸手扶住约柜，因为牛有松懈的情况，又说向乌撒发怒，他就击杀他，正因他伸手接触约柜，就在那处他死在神的面前。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一句说话，就是因为牛有松懈的情况，这个我自己翻译的。但如果你看这个的新修订和合本和和合本呢，因为牛失前蹄或者惊跳，而吕振中就说因牛有放下之势。你可以幻想一下，只牛拖住个约柜，而家牛呢失前蹄或者惊跳，又或者呢、好像吕振中所讲呢有放下，即是他好像想跌低咁嘅意思的时候，牛和车的连接呢，因为牛出了问题呢，就是你揸架车，是不是？如果你前碌爆胎的时候，你估你架车会怎样？很有可能反的，是不是？啱唔啱？即是我就未试过爆前胎，后胎都试过爆。啊、会怎样突然间？即如果我们这样去理解的时候，好像如果是这样的理解的时候，乌撒的神无理取闹，是不是无理取闹，是有罪的问题。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因为如果是我的翻译的时候，就是说牛好像松懈。什么叫松懈？你想想，在一个火车里面， 车头拉住个车身，是不是？如果说火车松懈的时候是什么意思？个车头和车厢呢分开嘛，是不是？但会不会反车？个火车会不会反？不会，松了嘛，不会反的，是不是？这里其实就是神不是无理取闹，即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幻想说，因为牛呢惊跳，所以呢就会反了，咁咧佢咪伸手去扶咯，系咪啊？即系呢个好应该嘅。但系呢段经呢节经文唔系咁讲，系牛同嘅车分开，好似火车车头同车厢分开嘅时候唔会反噶，冇事噶。嗱，我哋咧好多时候读经就系用，好多时候我哋叫用我哋嘅 imagination。但系呢个问有好多问题喎，用你嘅幻想力，因为经文唔系咁讲。嗱，呢个咧就系、是。我哋叫做咧，讀者解經，即係話你中意點睇就點睇啦，冇乜所謂嘅。所以咧，亦都因為咁嘅緣故咧，香港誒，一間我都會再講，就係香港教會覺得同性，即係香港嘅社會啊，覺得同性戀係冇問題嘅，因為嗰啲嘅經文唔係咁嘅意思，因為讀者嘛，我係讀者，我中意點睇羅馬書第一章，我就係咁睇啦。嗰度唔係講反對同性戀嘅，咁所以冇問題嘅。最近我亦都聽過，就係話，點解係一夫一妻啫？聖經邊度講一夫一妻啊？好明顯係創世嘅頭嗰兩章，係咪？但係佢話唔係啊！你即係、就是、你用讀者眼光，你中意點睇點睇啦？唔係婚姻唔係一夫一妻噶。香港而家係搞緊呢啲嘢啊！弟兄姊妹，係一個讀經嘅問題。而呢一度咧，其實我覺得唔係烏撒嘅死，唔係神無理取鬧，係一個罪嘅問題，弟兄姊妹。因为他接触这个圣物，所以被击杀。按照文数记所说，基督教是一个信仰会注重罪的问题。但是今天我们讲信仰的时候，我们再不讲罪，或者我们基督徒对罪有一种的混乱在里面。什么混乱呢？将罪淡化。淡化的意思就是说，圣经里面所讲的罪不是罪。刚才我提到同性恋，同性恋就是说这个是我一种生活方式的拣选。你知道在美国的同性恋的支持者和那些去国会里面 lobby 那些人，他们是用什么的争理争论？他说这个是我做人的基本权利，是我的 civil right。你讲，如果你讲到 civil right， 呢个我做人嘅公民嘅基本权利嘅时候，冇得讲啦，啱唔啱啊？你冇得讲，即系我中意系我呢、这个系我系一个同性恋者，呢个系我人权嘅问题。香港一样，弟兄姊妹，将呢啲讲到同性恋嘅经文，讲到唔系讲罪嘅问题，明明系罪，用一种讲法话唔系罪。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教会香港教会同样面对的问题，淡化这个罪。还有呢，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混乱了错和罪。错是不对了，没有智慧的做法了，但是和罪可能是不是一样的事情。圣经没有指出那些言行是罪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生活里面的一种方式，一种选择，但是我们当这些是罪的。弟兄姊妹，刚才我不是即是刚才撇开同性恋，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迟到是不是一个罪先？你现在你的电脑就在转紧，你的脑在转紧，圣经有没有说迟到是罪呢？是不是圣经有一段经文就是说，在撒母耳记上十二章的时候，这个的撒母耳先知迟到，因为他迟到了，所以扫罗就献祭得罪上帝。即是你看回，即 我在转紧个脑，我在想紧有没有讲迟到是罪呢？如果是除了撒母耳记上十二章，因为他迟到所以令到那个扫罗犯罪呢，这个但是这个都不是讲迟到是罪的。弟兄姊妹， 我很记得咧，两年前我去香港嘅时候，有两个主日喺唔同嘅教会里边讲道，一个咧就喺屯门，一个就喺天水围。咁咧，如果你知道地铁咧，即系唔系地铁，系东铁咧，系得两个站，即系个系争两个站嘅啫。屯门同埋清水围系争两个站嘅。所以我去咗屯门之后咧，我嗰日早一个钟头去，因为我预好松嘅时间。咁我一个站啫，第二个礼拜要去天水围，一个站唔会争五分钟到嘅啫，所以咧我就好自由啦。点知咧，原来去天水围咧系要长啲嘅时间。嗰日我迟到，讲到迟到，弟兄姊妹，即系我咁大个，即系我做咗牧师咁耐咧。我唔记得我有迟到过去丧礼或者婚礼或者咩主日崇拜，好少噶。但嗰日迟到，所以好唔好意思。嗰、个就系带我信主嘅同学黄志成咧，佢请我去讲道。佢哋喺度唱诗等我，啊，迟到。咁我要问弟兄姊妹，我嗰日有冇犯罪？犯迟到的罪，圣经有没有讲迟到的罪呢？即如果我讲迟到是罪，刚才很多人都犯罪。如果早退又是犯罪的时候，等一下那些去帮手 serve lunch 那些又犯罪。我或者可以这样讲，迟到是一种的错，但不是合乎圣经所讲的罪。如果圣经真的没有讲到迟到是罪的时候，是一种错。即如果刚才你迟了进来的时候呢，是一件不是挺好的事，丑事，是不是？所以你呢，你都要缩缩掩掩地走进来，是不是？对不对？你不会大摇大摆地走进来，迟到都大摇大摆走进来，不会的，是不是？很少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有些人所做的抉择，一些的方法，一些做事的手法，我们将它套为什么呢？罪。但我们要看清楚圣经，如果是错的时候，不对的时候，不够智慧的时候，有可能这些人需要认，向人认自己所做的错。弟兄姊妹，你明白，很多时候我们将这些我们叫错的打成为罪。所以呢，我们要被保罗提醒分辨罪和错的两个情况。当然罪是要向神认，也都要向你得罪的人认，但是错同时也都要向人认，向你得罪的人去认。所以那天我站在讲台的时候，我都说对不住，令到你们在那等我。所以当你迟到的时候，你应该跟你房间的人说 I'm sorry。 所以刚才你进来的时候应该这样说 I am sorry。 请你不要这样说，因为你会很打乱那个崇拜的程序。你明白我的意思啊，弟兄姊妹，污杀的死啊，是一个罪的问题。按住神的定例，接触圣物必死的，犯罪是会带来死的。我们不能够淡化罪，但是我们要分别错与罪。然后如果是错，我们要向人认；罪要向人向神认。大卫为神做事，但是忽略了要用神的方法来解来做神的事情，不可以靠人的方法。大卫为神做大事，但是人是不完美的，弟兄姊妹，会因为罪将好的事成不好的事，甚至叫人死。而这个经文呢，我觉得有三点是要我们一起去学习的。即第三点我们可以去学习，美中不足，神仍然在美中不足里叫属神得到益处，即是神用挫折 要叫人谦卑，神藉此的事叫大卫谦卑。在第十二节这样说，在那日大卫惧怕神，说神的约柜怎可以运到我这里来。弟兄姊妹，这个的挫败，大卫知道神的圣洁叫他产生对神那个敬畏的心。现在他知道神的圣洁，他知道因为他没有用人去抬，用只牛车去运，以致乌撒接触这个的约柜被击杀，他知道神的圣洁，亦都叫他产生一个敬畏的心。惧怕这个字，他说大卫惧怕神，其实跟敬畏是箴言里面的敬畏两个字，其实是同一个希伯来文。在这里大卫见到他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大卫惧怕神亦都是智慧书里面所讲的敬畏。大卫学了一个功课，他知道神的本性是轻慢不得。今天当你坐在这个地方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有没有一个敬畏的心在当中，因为神是圣洁的。侍奉中的挫折不顺意是神所允许的，叫属神的人学到对神有敬畏，学习一个谦卑的功课。所以凡你要侍奉他，为神做大事的，我们要好像神的心，要好像主耶稣一样那么谦卑。对神敬畏是一种谦卑的表示。弟兄姊妹，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为神做事，我们要，不过你要明白神是先为你做了一件大事。既然神为我做了拯救的大事，我只能够谦卑地去到他面前，你说主啊求你用我，主啊求你用我。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讲这个的这件事呢，嚟去帮助弟兄姊妹明白。我哋知道我哋嘅健康系神所俾，但系同时咧，我哋要对我哋健康负责任，系咪？我哋要运动啦，我哋要小心饮食等等，好似神人合作咧，咁我哋先至能够有健康。但系我哋要小心我哋嘅心态。个心态系咩咧？就话咧，我呢日日做足运动，我日日食嗰啲健康食品，啊，少油、少糖、少盐，全部系菜蔬，唔好食咁多肉，啊，又唔食甜品，即系食少少，唔系啊，咁咧我做足嘅时候咧，我觉得我应该有健康，啱唔啱？但我哋忘记咗，原来系神俾嘅健康。另一方面就是我们不可以说是神给我有健康，所以呢我暴饮暴食，加盐加醋什么都加，加辣你明白我意思吗？弟兄姊妹，上帝是要给我们，上帝为我们做大事，但是因为上帝做了大事，所以我要谦卑地来到他面前，神，我只能够为你做一点的小事。有几点呢，就是我们不要骄傲，有结果的时候不要自己去偷取神的荣耀，即是当你侍奉神的时候有结果的时候不要偷取神的荣耀。第二，不要以为自己的努力就可以成事。我们很多时候都是靠自己，我们觉得我的努力呢，我呢就写讲章，我呢就礼拜日之前呢，我就同我的 team 呢 practice， 我是有努力，但是你的努力仍然都需要上帝的恩典。第三样呢，不要好大喜功，看自己比别人高，自己比别人强。基督徒亦都同世界一样，忘记神的主权大能恩典，我们可以侍奉神，为神做一点的事，只不过是微不足道，因为比起神宏大的拯救，我们所做的是没有东西的。 冇得自夸，因为神先俾过你，你而家将少少嘅俾翻俾上帝。求主帮助我哋喺呢个时候，让我哋知道仍然都系神嘅恩典，弟兄姊妹，仍然都系呢个福音。你今日成为何等样嘅人，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侍奉当中、敬拜当中，再一次回到上帝伟大的救恩、感恩、欢欣，然后存一个感恩欢欣的心去侍奉他。我们低头来祈祷。真是主，我们将刚才的道，求你进入弟兄姊妹的心灵去做改变的工作。是的，我们原没有可夸，只能够夸耶稣基督的救赎。但愿主你帮助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每一位有份侍奉你的人。